某啲場所喺某啲場合咧應該做嘅嘢，譬如話咧有所謂嘅食飯餐桌嘅禮儀、table manners 咁啦嚇。譬如有陣時咧，我哋見到啲人咧冇禮貌，講説話咧得失人。咁我哋又會話，哎呀，呢、這個人咁冇 manners 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咧，所謂 manners 同埋 etiquette 啊，或者係禮貌同埋禮儀咧，我信得過必然咧係有唔同噶嘛。那個分別喺邊度咧？ 哇！如果你要講到咁仔細嘅話，當然咧，梗係要請教翻你個英文專家嚟講啦。咁但係咧，整體上嚟講咧，我相信因為 etiquette 啦，呢一個本身係一個法文名嘅名稱嗰度衍生出嚟嘅。咁其實本身係啦係啦。咁本身咧，其實講緊禮儀呢樣嘢咧，你可以話咧係有儀表啦、儀式啦，或者係頭先你講緊我哋嘅無論溝通啦，甚至乎係一啲嘅言行舉止咧，裡面咧係會衍生出嚟噶嘛。咁是在乎嗰、那個。究竟你是在个 attitude, 在你的态度怎样去出发，以从内而外怎样去表达出来你的行为，让到对方究竟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备受尊重，同埋会不会你有去顾及他的感受咯。 嗯。如果具體啲講咧， 如果你要用咁樣去理解， 有少少有少少 遠啦。嘅生活啦，係我哋可以拉翻近啲，即係譬如你頭先講緊當下，可能講緊 table manners 呢樣嘢，餐桌禮儀嚟講，其實有好多時啲人就會覺得啊，唔識得用刀叉啊咁樣。咁當然我哋會教佢一個叫做一個認識下啊，其實咧你點樣用刀叉啦？咁又原來咧，唔知你有冇發現有啲人咧佢揸刀叉。嘅情況咧，好似揸手術刀咁樣嘅。 嗯嗯。 咁當然呢個冇話叫做對與錯，不過咧讓人哋個感覺舒唔舒服咁樣樣咯。咁同埋你去食嘢嗰陣時候咁樣，咁譬如又咁講啦，有時咧，譬如你知去食飯啦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杯水啦，又有酒啦喺前面喎。咁有時嗰一刻鐘，你就會諗：咦，我究竟應該飲左手邊啦，定還是右手邊嗰杯咧？咁樣咁當然咧，喺餐桌禮儀裏面咧，其實都會有啲嘅叫做規範，會話俾你聽啊，其實你係應該咧要飲右手邊嗰杯個噃咁樣。咁當然啦，情況就係、是。你認識即係、就是、你學懂咗呢樣嘢嘅時候，咁你識得會喺右手邊啦。咁但係如果萬一 即係唔會飲錯人哋杯水咁嘅意思啫，係嘛？其實係 係啊，咁你會尷尬噶嘛？係咪？因為有 唔單止尷尬添啦，你唔衛生添啦。 係啊係啊，特別係可能講緊你有時你去宴會有好多噶嘛，有紅酒有白酒，成張台其實可能都會滿曬好多唔同嘅餐具喺度噶嘛。咁變咗你就呢、這個，如果你學懂咗呢一個嘅 tips 咧，我哋有時講緊你會喺呢個飯局裡面咧，你就可以更加可以好好咁樣去表現你自己咯。 但係咧，如果係咁咧 ，Fiona。即是说呢、其实这个礼仪呢它能够有效使用呢是要个个都懂先得的、又要个个先遵守先得的、否则的话呢如果在一围台里面呢有些人是懂得饭桌礼仪有些人呢是完全不懂或者 不遵守的话呢都会很混乱的、其实。 哦咁嗱所以有时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呢、就係、家教啦。咁你试想下又讲下中式礼仪啦。咁你我哋屋企用筷子 ,ok, 咁你食饭嘅时候小时候媽咪都会教你点样去揸筷子啦你唔好督住个饭嚟食饭啦因为咁样就好似装香俾即係过咗身嘅人咁样。咁又或者你唔好飞象过河。其实呢一啲呢都系喺屋企里面呢自细呢唔多唔少呢都会有呢啲咁嘅叫做加分嘅嘢。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发生呢 有句说话呢叫善行由屋企开始嘛。其实礼仪都系礼貌都系。 是啦。 讲开呢菲安神你知唔知点解其实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呢 哦咁呢度有个故事㗎嘛我知道。 系咩讲嚟听下。 哦讲嚟听下哇呢、這个应该其实要做下功课。其实呢如果讲话用筷子呢古时嘅时候呢咁佢哋即係要去搵一啲工具呢去帮手佢哋整嘢食啦。咁变咗呢其实佢哋就会即係有啲 長條型嘅嘢，佢最初咧，佢可能會係去搞嗰啲食物咁樣樣嘅。咁後嚟咧，佢就慢慢演變就成為，咦，好似有兩支棍嘅時候咧，就會好用，可能容易啲夾嗰啲食物上嚟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慢慢，即係中國咧就慢慢演變進化咗出嚟。咁其實咧，筷子咧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啦。我哋成日講緊咧，即係呢個係中國人嘅智慧，因為咧。只需要一隻手的時間你已經可以拿起了你的筷子了。那而呢反而西方的時候呢他就需要用刀叉去配合。 还有一個原因呢就是因為中國是禮儀之邦的嘛。 是啊是啊。 他不想被人覺得呢是有威脅性的。如果你吃飯的時候拎刀叉出來其實是有個攻擊性在這裡的。 啱啊！ 因為嗰個刀叉咧可以係武器嚟噶嘛，筷子咧，除非咧你係武林高手啦，否則就唔會係俾人當成係武器，亦都唔會用作武器噶嘛。咁所以食飯好重要一樣嘢，除咗本身嗰個筷子本身嗰個工具嘅作用之外咧，佢俾人覺得你可以安心坐喺度食飯，啊，唔會有危險嘅，嗰樣嘢好重要。 啱啊啱啊，你讲得好好好啊，同埋变咗其实佢用啲唔同嘅 texture， 甚至乎咧，即系譬如日本啦，佢哋更加仔细啦，佢哋好多时候嗰、那个筷子，佢哋系点讲咧？佢哋可以咧摆住喺嗰个有时我哋接嗰个纸筷点讲咧？应该话我哋嗰個指套筷子套啊，其實咧亦都可以將佢接埋咧，就會變成一個筷子托咁樣樣。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有好多係從人類嘅行為慢慢去演變出嚟，而配合翻咧，即係我哋點樣日常生活會做得更好咁樣樣咯。我覺得 係啊，所以有啲外國人咧，如果唔明白咧筷子嗰個含義或者個心意咧。就會有好多誤解。早幾年前我諗大概兩年前到啦，喺大陸咧一個名牌咧想打入大陸市場，就出咗問題。係 啊， 佢就做、你都知道啊，菲安生。 我有睇啊，好轟動啊，跟住全中國都杯葛咗。係 係啊係啊，佢嗰、個咧其實咧係個笑話嚟嘅，係一個咧對於中國嘅文化第一。佢誤解咗中國文化，第二咧就係佢唔尊重一啲佢唔認識嘅嘢。佢嗰個其實好簡單，佢嗰個電視廣告咧就係話咧中國人用筷子咧去食意大利嘅食物咧，啊弄出好多嘅笑話咁樣，又話教佢點樣用中國筷子去食意大利食物咁樣。 係係係啦，係啦。咁所以反而咧就會讓到即係中國人會好不安。嗱、咁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反而我真係會好欣賞咧可唔可以講個名字 㗎？可以可以。 即係譬如我好欣賞迪士尼呢個嘅品牌，點解呢？因為譬如佢拍套戲，譬如佢拍花木蘭咧，佢真係會去佢真係會派佢哋條 team 咧留喺中國嗰度，真係去學習幾年，睇下佢哋嘅一言行一舉動，跟住咧先至再寫一個劇本出嚟嘅、咁呢一個真係明白。哦、我哋嗰個文化係點樣先可以演繹得比較傳承一啲咯？ 係啊，本應如此啊！你想賺中國人啲錢，梗要了解中國文化啦，係嘛？誒，小安啊，不如講下你工作啊！你係禮儀培訓導師啊嘛，嗰、那個培訓嘅對象咧，包括咗小朋友㗎係咪？ 有啊，包括小朋友啊。咁、我而家咧就會有小學啦、中學啦，或者一啲即係大學嘅都有，或者甚至乎都準備畢業要投身社會嘅年青人啦。因為其實佢哋咧就更加需要，佢需要係好多時候，咦，從離開咗讀書個階段咯，要出去接觸哇一個成年人嘅，佢哋好多時候咧都好無所適從啊。咁變咗咧反而俾多啲嘅準備佢哋咧，咁佢哋就唔使咁彷徨，同埋比我哋以前好咯。我哋以前就完全冇咁嘅機會學習，但係佢哋學識咗嘅時候咧，佢哋知道咗我哋成日講緊教佢哋禮儀咧有三部曲啦。第一嘅咧就係佢哋點樣留一個好嘅第一印象去俾對方。第二嘅咧就會係即係裏面當中嘅咧就係講緊你嘅衣著又好重要啦，同埋咧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大學生即係準備投入去即係社會工作嘅時候咧，我覺得呢、這個咧我都係重點培訓。咁另外啦，當然出嚟工作嘅咧亦都會有啦，譬如特別係從事一啲嘅 可能服務性的行業啦。咁但係咧，我又發現有啲趨勢，就係而家咧有啲可能喺後勤嘅，其實可能咧佢哋都需要學禮儀。有啲人問點解咧？原因就係佢哋咧都開始本身以前做文職嘅嘢咧，而家可能個老闆都要去出嚟去見客啦，要去做 networking 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不能夠淨係自己埋頭苦幹啦。咁但係當要出去嘅時候，佢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咧？佢點樣可能揾到啲潛在客户翻嚟咧？咁樣咁我哋就要過幾招一招半式俾佢哋啦。 首先你揾客，你首先唔好得罪個客，或者令個客反感先啦，係嘛？咁所以嗰個禮儀都係重要嘅。 正一留下一個好嘅第一印象係好緊要咯，因為你好難翻翻轉頭噶嘛呢樣嘢。 我聽你講話，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有。咁嗰啲小學生多數都係家長送佢哋嚟噶啦，係嘛？ 哦，咁又唔會嘅，因為咧反而係學校重視啦，咁所以咧， 即係話你同學校合作嘅。 係啊係啊，我通常都會係啦，就係機構或者公司去邀請我嘅，我而家咧就暫時 企業客户， 係啦，企業客户，咁我就未做。 但係蘇花仲未有啲家長送啲仔女嚟啊？但係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家長係有咁嘅動機做呢樣嘢嘅。 絕對有，咁所以咧，我亦都喺去年年尾嘅時候就成立咗一個亞太禮儀教育協會，咁我就好希望咧，就透過呢個協會咧，可以推廣到多啲尊重同關愛嘅文化啦。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咧都有一個目標嘅咧，就係、是、希望我哋有個使命要推到咧有100,000個禮儀家庭嘅，即係話啲家庭裡面咧，佢哋都好明白禮儀呢一個信息同個道理喺裡面咯。係啊， 即係話又提到嘅話個溝通能力。但个沟通能力就同个礼仪有啲咩关系呢？ 哦，当然有啦。嗱，譬如今日虽然咧，我咧就同阿 Perry 你见唔到你啦，咁但系我哋嘅声音表达好重要啦。如果你嘅声调里面嘅高低，还是我讲嘢好平，又或者我讲得好急，又讲得好慢，咁可能咧俾你嘅感觉咧已经系不一样咯。咁此外咧。仲有嘅就係、是，如果見到面嘅時候，你嘅肢體語言你點樣樣去表達呢？你究竟你冇望住佢，定還是你好聚精會神望住佢呢？你隻手擺喺邊個位置呢？甚至乎你會唔會喐身喐勢？其實所有嘅一舉手一投足呢，原來全部都反映翻，即係對你喺個溝通上面呢，留俾人哋究竟。我是想跟你繼續溝通啊，定還是咦其實你都好像有高姿態，或者你不情願去繼續發生呢一樣嘢咁樣。 即係話其實呢啲都係屬於所謂個禮儀嘅範疇。咁我諗呢個唔係一般人對禮儀個理解囉。即係如果講到話個聲調都係個禮儀嘅話。 哦，嗱，咁你又試想一下喎、如果我同你講嘢好大聲，其實我都是對你好 nice 嘅喎，咁、但係我就不斷 嗰個經典嘅港產片對白係嘛？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咁啊！ 咁但係呢一個始終都會係計，即係唔係叫做計算在內嘅、但係其實始終咧都係讓人哋感覺到被唔被受尊重同埋咧即係。你有冇關心對方嘅一個部分咯？所以禮儀有好多人就會泛指，可能係你嘅真係行為上面，但係我會覺得係反而喺你內在點樣去出發係好緊要咯。因為好似我媽咪成日話，細細個已經教我哋咧就要將心比己啊。咁以前細個嗰陣時候，我真係唔係好識㗎嘛。咁因為我有個哥哥啦，咁。我嗰陣時我最記得咧，就係細細個嗰陣時候，咁我咧就要整聖誕卡啊。我整聖誕卡咧就俾啲親戚咁樣啦。咁跟住佢就成日話叫我寫埋哥哥個名啊。咁我成日覺得啊，點解要寫埋佢咁樣？咁你試想下，即係將心，即係佢其中一樣嘢啦。你將心比己嗱、如果咧哥哥幫你整啲嘢時候，寫埋你個名係咪好好咧？咁樣即係當你發現咦，原來你做多一步時候，你諗埋對方。感受的时候呢，可能个效果呢就会不一样啦。咁所以由细到大我都好记住呢句说话，将心比己。所以我而家去做啲乜嘢嘅时候，我都会一定諗下咦，其实对方嘅感受会系点呢？会唔会唔系好舒服呢？咁如果系嘅话呢，咁你就要再去諗下你自己应该点样去去表达啦咁囉。 我諗我开始明白 Fion 所讲嘅所谓礼仪呢，所涵盖嘅内容就唔係咧，即係一般所諗嘅，淨係禮儀啊，即係嗰種所謂 manners 外貌啊，咁樣係咪啊？ 或者係一啲 比較儀式化嘅嘢。你正話所講嗰啲好多嘢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嗰個 term 咧，就係EQ， 係 emotional quotient， 即係話咧喺你嗰個情緒上咧係有幾聰明。即是你对于自己驾驭自己的情绪的能力在哪里，或者你对其他人呢那个感受呢有几敏感。那这个其实都如果听你这样讲都好像跟礼仪和这个 EQ 都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不是呢？ 是啊，咁所以点解话好似你今我哋个话题话生活礼仪，即係虽然我哋吓讲东讲西，但係所以我会觉得所有嘅嘢其实都系关乎，除非你真系匿咗喺个深山嗰度，你唔同任何人去沟通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好似而家疫情咁样，叫佢运14日，其实佢已经觉得呢辛苦到不得了，佢发现咦原来系唔可以唔同人相处。 系啊，人系社会动物嘛。 是啊，咁就算你出去买一样嘢，咁你都需要啦，甚至乎你话哎我唔出街㗎啦，而家网购咪得囉。但係始终呢可能呢你都需要客服或者客户服务呢去同你沟通讲电话。咁呢一个你点样去表达呢，其实全部咪就係我哋头先讲緊你嘅心态啦，你嘅态度啦，你所嘅点样去表达出嚟嘅声音，你讲出嚟嘅话你期望对方收到。对方收到的时候回应是怎样呢，你一句早晨，你一句喂早晨啊， 是明白。我想我们慢慢开始呢掌握到生活礼仪呢究竟是什么回事。那我们在第二节那里再详细倾 Fiance。先听这歌先，体面的于文文的歌。 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第二节广东广西啊，每晚十一点咧，中文台咧就会联播，咁所以咧同时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咁啊，今日咧林佩里咧就同大家倾下生活礼仪，嘉宾咧陈慎贤啊 ，Fiance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 我谂我开始同你倾咗一阵偈咧 ，Fiance， 我明白咧点解要摆个生活咧喺礼仪前面啊，因为生活礼仪咧就唔同一般礼仪，好多时我哋理解个礼仪咧就系一啲约定俗成嘅嘢。好多时都是传统啦，咁遵守礼仪咧就是为了尊重权力啊，尊重嗰个场合，亦都要咧显示自己嗰个教养啊、身份地位等等咁嘅嘢。但是你所讲嘅所谓生活礼仪咧，其实是包含埋咧人与人相处之道。 系 咁啊，如果用嗰个多元智能嗰个概念去讲咧，呢、這个咧其实里边咧包含一个智能咧叫做。所謂叫做relational intelligence， 即係話人與人相處嘅智能。 係。 咁啊，呢個其實幾有意思嘅嘢嚟嘅。咁啊，我諗越嚟越多人咧會重視點樣同人相處，因為咧其實無論從事咩行業都好啦，講到最尾咧都係人嘅行業啊，離唔開人噶嘛。 係啊。 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啲學生咧，我覺得係要。明白嗰个生活嘅礼仪咧，越嚟越重要啊！因为其实我对礼仪都有啲睇法嘅。 好啊，你讲嚟听下。 有阵时啲礼仪咧，如果太过净系着重嗰个形式啦，就会变成咧本末倒置。 啱。 即系譬如话，如果话最紧要嘅一班人食餐饭，无论系朋友啊、屋企人都好啦，最紧要嘅就系食得开心啊嘛。 系。 倾偈倾得投契啊嘛。而不是说我是不是应该是用哪支羹去喝汤呢，即那样东西才是重要的嘛。所以如果说太过重视，下下只不过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餐桌礼仪要做到足，而忽略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忘记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吃饭很多时 候。这个是绝对认同的。所以就是说你怎样样将礼仪去生活化了去，你亦都是要由态度，你由你的心态开始出发咯。即是刚才你讲的譬如我们讲的饮西餐餐汤这样，我们都会是向外北的这样。咁但係點解要做呢一個咁嘅動作呢？其實有時都係一個當下，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去教佢哋餐桌禮儀嘅時候，我好認同你頭先講，其實呢你係要 enjoy 嗰、那個，你係要享受當下嘅環境㗎，即係你唔係為咗好拘謹而做咗，但係其實因為你同人與人之間相處，其實對方都感受到，哇！點解你來得咁拘謹啊？你令到佢嘅人都會緊張咗，反而你係應該要平時。已经是去练习要去做好。当你做好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就是熟能生巧。我成日讲緊你每一举手每一投足，你已经发挥得好像你刷牙一样咁自如的时候呢，你是不需要去担心当时我怕我做得不好。尤其是好多时候，譬如假设你话啊，我食嘢呢最紧要开心啊咁。但是呢有时啲人譬如你喺日本嘅礼仪食面，你食到唰唰声呢，咁呢呢个呢厨师系会举个手指公俾你喎。但係呢当喺其他地方嘅时候，你食到唰唰声呢，人哋第一时间呢可能未必感受到你觉得好好味。但係可能呢第一开始会諗，哇乜食到咁样㗎咁样。 整体係明白。整体嚟讲呢，所以你觉得香港人嗰个礼仪嘅意识呢强唔强呢？ 我觉得真系参半啊。 嗯， 吓，因为点解咁讲咧？有好多人，尤其是而家觉得样样嘢都要简约、简单， 嗯， 随便啲，唔使咁复杂，想求其啲咁样。咁但系佢哋求其嘅背后真系求其、哦。 嗯， 咁譬如我让我举一个例子，即系喺这个的礼仪当中，衣着都是其中一个礼仪啦。因为你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着回适当的衣服去出席一些不同的场合的嘛。 嗯、 譬如好像现在婚礼这样，不知道你最近即是刚刚早前有没有去一下婚礼啦。我发现呢，大家现在都是很 casual 的。很 casual 到呢，就是、哦、可能有时就是牛仔裤加去波鞋，那他就去饮一餐啦。但是相反呢，以前呢大家呢都会很着重。其实为什么你会着重呢？因为你紧张嘛，你去 care， 你会好关，即系你会关注对方嘅感受，你系好想去尊重佢嘅场合。咁我有时咧都同啲同学分享，我话、哦、如果你嗰一日你系做你做兄弟嘅，你会着成点啊？啊，你又真系可能咧，你会着似正啲，着翻套西装嘅、哦。 但系咧，你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啊？其实而家好多时嘅嗰啲宾客咧，系着得隆重过个新娘同埋新娘噶。 但系呢个通常都系吹后生为主嘅，因为佢哋就系觉得，唉，冇乜所谓啦，我中意点就点咯。咁但系点解讲紧衣着，其实都系一个尊重，同埋头先讲紧你会唔会去让到俾及。俾人哋嘅感覺咧，你係有呢份尊重咧，就係、是、你嘅衣着。 我明白你講咩，但係可能其實成個其實衣着咧喺生活裏邊擔當嘅角色咧係唔同咗嚇，特別係咧而家如果你留意到嘅衣着仍然係顯示邊個係主角或者係權力嘅。譬如咧，如果你去公司咧，你睇到嘅就係好多時咧著得咧係最隨便、最隨意嘅，其實就係老闆。或者是高层，咁呢个当然咧系同嗰啲所谓科网公司啦大行其道，越嚟越重要有关系，因为佢成个文化改变咗啊嘛。所以个职场文化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嘅，无论系所谓礼仪啊或者咩都好咧，佢唔系一成不变嘅，佢随住个社会变嘅。不过呢个我好多嘢可以同你倾啊 ，Fiona。不过我哋第三节先讲，即系话嗰个礼仪咧要点样追上生活。嗰、那個好有趣嘅問題嚇，我而家想同阿 Fiona 傾下咧，就是、Fiona 你係其實係之前係做過社工噶嘛？係 啊， 嗰、那個社工嘅背景對於你而家做嗰啲嘢咧有冇幫助？ 哦，其實絕對有關係噶、嗯，因為我以前即係細個咪就係媽媽話將心比己，跟住你會好理人哋感受，咁、嗯、然之後你好中意幫，不過我係從細我都中意幫人嘅，咁去幫人嘅時候，你會覺得幫咗人哋嘅時候，你會好開心咯。咁所以咧，喺讀書嘅時候咧，你又做參與好多唔同嘅服務團體啦，跟住之後咧，我又會喺出面做義工啊咁樣，咁、 嗯、 啊好順理成章嘅時候咧，揀科咧就諗啊做啲咩好咧，咁不如咧就去做社工啦咁。咁、 嗯、 啊當我咧讀完社工出嚟嘅時候，我又好開心。我自己找到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那这份工作呢其实很另类的，我们呢就专系呢就帮人家帮学校搞活动的，那我们就去做一些共融服务，那讲的那时候呢就是即是98年的年代了，那初初共融的时候融合教育呢也都在香港不是很盛行的，我们那时候呢就会带两班不同能力的学生呢一起会去玩，我们希望透过呢游戏之中呢给他们感受到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相处。 咁个意思就系咁啦，共融嘅意思就系咁。 系啊，因为你有个机会俾佢感受到，虽然佢跑得快啲，但系咧，可能咧，佢咧就计数可能好啲、哦 嗯， 可能咧佢咧或者嘅智力冇咁强咯，但系可能咧佢个人又本身好主动、哦，又或者佢画画强。或者咧，佢本身系自理能力咧，又可能比较弱一啲、哦。咁希望咧，透过一个嘅感受，去俾啲学生去明白到，咦，其实大家唔同能力，不过我哋都可以一齐相处噶、哦。咁、 嗯、 由于呢个活动性质嘅问题咧，咁我以前就成日要带活动啦，咁啊不停要带活动，咁啊好多危机处理嘅嘢都要发生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叫做一路喺工作上面咧就磨练啦。咁后嚟咧就。因缘际遇咧，就转咗行咧，就去做司仪，一做咧做咗18年。咁喺当中咧，你就见尽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啊，大大小小 喺唔同嘅场合里面咧，你会睇到啊，有啲人真系好有礼貌，但系有啲人咧，其实你会感觉到，咦，佢有啲嘢争啲，点解你唔好想同佢即系继续再去倾偈咧？或者你好想啊，一见到佢你就想唉，快啲弹开啊，啲咁嘅感觉咧。咁其实原来人与人之间，我哋头先都刚才讲咗，其实好多呢啲叫做化学作用喺度啦。咁而你尤其是第一眼你点样去表现俾对方嘅时候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头先讲过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觉得将心比己好重要。咁所以呢我自己觉得礼仪呢样嘢呢系生活呢之中不可或缺嘅。咁所以喺我几年前嘅时候呢有机会去又读埋个礼仪培训导师课程。咁我就加深咗啊真系要喺礼仪呢方面希望即系发一点力去俾多啲人知道其实礼仪对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噶，你唔好忽略啊！你几有成就都好，但系可能你做漏咗一啲嘢，或者你忽略咗一啲嘅小细节嘅时候咧，你变咗咧，你未能够事半功倍啦。咁所以喺我培训嘅生涯里面咧，我发现有时有一啲就算年长啲嘅同学啦，我叫做吓，佢哋嗰啲已经譬如比较高层嘅同事，咁你同佢分享嘅时候咧，可能佢有一啲自己既有嘅习惯，例如握手都好啦。咁我相信啊 ，Peter 应该同好多人握过手啦。每次握手嘅时候， 我都几怀念啊！我怀念同人握手啊，因为而家冇得握啦嘛。 而家要撞手踭，系咁。其实每一个人同你握手嘅时候，你嘅感觉都会唔同，系咪？有啲人可能哇好大力，有啲人咧可能都唔出力。咁啊，有啲咧就可能握好多下，有啲系一下就揈开你。咁原来咧，每个人同你握手嘅时候，嗰个感觉唔同，效果不一样。但系你发现喺读书嘅时候咧，往往冇得学。咁你出到嚟咧，你喺社会大学嗰度学唔学到咧？你老板会唔会教你咧？咁如果你一路错落去嘅时候呢，咁可能你就发现啊，点解自己喺仕途上面唉争啲争啲呢？咁原来发现有啲行为上面嘅调教其实都系同心态出发嘅咗喎。当你明白咗咦，原来点解我要咁样做嘅时候呢，你个效果咪会不一样囉。 你讲开呢样嘢呢，如果握手啊，从握手到呢个撞手争呢，其实系点样演变而嚟？撞手争呢样嘢系点嚟㗎呢？有冇研究过？ 我研究过，我发现吓，应该系可能都系咪西方嗰边传出嚟噶，都系因为咪疫情嘅时候唔好握手啦嘛，咁跟住佢哋又发现，咦，只手唔知点样做啦，咁咪撞下手踭。其实咧，亦有人撞手踭啦，亦有人啊脚拍脚啦，咁我觉得呢个冇咁卫生啦，系咪？咁啊，跟住咧，其实我反而会教人哋拱手礼，因为我哋中国咧系嘅拱手礼其实系好好啦，亦都系保持到一个好有尊重嘅意思喺度咯。 系，同埋咧，好多时候如果你深究一下啲礼仪啦，佢系有一啲深层啲嘅意义嘅，譬如握手就系啦，譬如你睇做埋应该。差唔多系冇得做噶啦，可能而家系最享受紧最后嘅时刻。特朗普啊，讲紧特朗普嘅握手咧，佢其实系用握手咧去显示佢嘅权力，同埋喺度测试紧咧佢嗰个对手嘅实力。即系佢好大力咁握人只手，睇下嗰个人咧系点样反应，从而咧睇下嗰个人咧系会顺从佢啊，抑或咧系会同佢对着干啦，即系系一个强劲嘅对手啊，抑或系一个咧系会言听计从嘅人啦，等等。 系， 即系喺嗰个握手嘅过程里面咧，其实系一个较劲嚟嘅。 系， 其实礼仪咧本身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比较，你从文化角度睇咧，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深层嘅意思喺度。即系譬如你对嗰个礼仪咧几尊重，遵守到咩程度咧？其实睇到嗰个人本身个性格系点样，对权力嘅关系啊等等咁嘅嘢。 系啊，嗱，譬如讲翻年青人咁样啦，咁你会发现平时佢哋坐咧都可能比较。坐得冇腰骨啦，我哋咁讲，比较平一啲啦。但可能以佢 interview 嘅时候，佢系识得坐得直噶、哦。但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因为我见到前面呢一刻钟，我要表达到我自己系有能力去做得到，又或者咧，我好尊重呢件事情。咁但系咧，平时咧，佢可能有另一个姿态噶、哦。咁咪就系我头先正如所讲嘅，就系你能唔能够喺每件事情对住每一个人。每一个嘅情况里面都是同样 应有嘅行为表现咧，咁你先至系内外一致啊嘛，同埋你先至唔会话嗰种叫做假面具啊。我呢样嘢咧，令我启发咗一样嘢，我舅父吓，以前咧嘅时候就曾经同我讲过，即系可能咧佢翻工好辛苦啦，咁佢翻嚟即系可能受咗气，咁佢翻到屋企咧，跟住佢就即系会有时发脾气啊、黑面啊、讲嘢比较倔啲啊咁样。咁跟住咧，我有一次我忍唔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啊，点解咧你对咧屋企人咧系咁啊咁样？咁佢就话啦，唉，咁我喺公司啊，已经戴住假面具啦，咁样我翻到屋企，我梗系要脱落我个假面具做乜自己？咁跟住我就讲一句，我话咁啊，我宁愿咧做你朋友，我都唔做你屋企人。即系我觉得，其实就系你个心态，点解你对屋企人咩为之真面具？哦，就系你其实某程度上，你将公司。你出面发生的事情，你不开心，你负面的一面，你的包袱带了回来家，那家突然间就要 suffer 了，要承担了你这些这样的怨气，为什么呢？那而又 他就期望你们包容咯， 其实就是应该要是包容，你应该要爱锡他们，你去谅解这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双向，那刚才亦都有讲到，其实你话礼仪呢样嘢好似 EQ 咁样，如果你将你自己 EQ 提升嘅时候，无论你出面对住老板，或者跟住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其实你个 EQ 高，其实你咪都系做翻自己啫嘛。 系，冇错， 系咪？ 系啊，我哋喺第三节咧 ，Fiona， 我哋就真系讲下咧，入到正题啊，讲下咧礼仪咧点样追上生活，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而家又听只歌先，宇多田光嘅《Anata》。 世界じゃどんな願いも叶わないから、燃え盛る豪華の谷間が待ってようと、守りたいのはあなた。Yo no満ちていても晴れ渡る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3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確診個案中41宗的患者住在油尖旺區，當中一半住在要強制檢測區域，再多8棟樓宇納入強制檢測範圍。北區醫院一名護士初步確診，她3個月以來都在隔離病房工作，有照顧確診病人，週末曾經和4名內科護士聚會，4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另外，瑪嘉烈醫院一名88歲有長期病患的女病人離世，本港至今有166名確診患者死亡。東區醫院表示，一名患有心肌梗塞、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的男病人一度心臟停頓，院方為他施救，期間醫護人員發現人工心肺機和病人靜脈和動脈的接駁不當，立即將人工心肺機重新正確接駁，之後完成手術。病人的血压回复正常，病人现时危殆，东区医院列为医疗风险警示事件，已经向病人家属交代并就此致歉，会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提交报告。运输及房屋局表示，有9个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因疫情影响进度，部分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已经回复正常。局方回覆立法会书面质询，列举受疫情而要延后的情况，包括涉及消防检测和渠务接驳技术审核、驳渠工程，其中皇后山第3期、钻石山第1和2期以及白田第10期项目，因疫情令到物料和劳工供应受阻，导致项目的工程进度受到影响，现时供应已经回复正常。当局话会务求将延误减至最低，预计项目分别在2021-22年度和2023-24年度落成。另外，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范表示，如果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钻石山的六字居项目预计在5月推售，涉及2112个单位。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亚离开白宫，乘坐直升机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发表演说。特朗普在演说中表示，经历不可思议的4年，能够成为总统是最大的荣幸，又再次列举自己过去4年的政绩，形容他担任总统的这届政府以任何标准而言都表现出色。又指虽然经历百年一遇的新型肺炎疫情，但政府仍有多项成就，形容美国在9个月内就成功研发出疫苗是一项奇迹。特朗普感謝副手彭斯和國會，形容自己和國會合作良好，他祝福下屆政府，相信未來會非常成功，因為有良好基礎能夠成就大事，不過就沒有提到後任總統拜登的名字。他向支持者表示，永遠會為他們奮鬥，又揚言自己未來會以某種形式回歸。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122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38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9，加元1.261，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64美元，卖出1868.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呢啲都会喺嚟紧嘅节气大寒里面出现。而喺大寒里面咧，食多啲补品，身体先会有健康同埋有抵抗力噶。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齐联播《那些年》，张伟基。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佩，你今日同大家倾下生活礼仪，嘉宾咧就系生活礼仪培训导师陈慎贤啊 ，Fiance 啊 ，Hello， 系啊 ，Fiance 你好啊 ，Fiance 其实咧你做嗰啲嘢咧好重要噶，如果你做得成功咧，受惠咧唔单止系你啲学员，成个社会咧都会得益嘅。啊，原因咧就系、是、如果个社会里边咧个个都重视礼仪嘅话咧，其实每一个人个生活咧都容易啲嘅。不過咧，個大前提咧就係嗰啲生活禮儀咧，真係要貼地，真係要嘅係配合到生活啦。我舉個例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個社會發展得好快噶，以前嘅禮儀咧，其實好多時都已經唔包含而家嗰啲嘢，因為嗰陣時都未想象到而家嘅人類嘅係會咁樣生活嘅。我舉一啲比較生活化呢個例子啊。 好啊！ 譬如话咧，我觉得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呢一方面嘅礼仪嘅，包括咗咧就系、是、喺特别喺公众嘅场合噶，点样用手提电话？ 系。 又或者咧，其实咧就系喺地铁啦，喺地铁里边，如果你带住一个背囊，孭住个背囊入地铁嘅时候咧，应该有啲咩礼仪要遵守？ 系。 我想地铁呢都知道呢件事嘅，所以其实地铁呢拍过一条短片呢， 係 教人哋呢，如果你係孭住个背囊嘅时候呢，应该点样处理你个背囊嘅。 係啱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呢头先我哋一路讲緊生活礼仪，生活礼仪呢其实都系一种嘅文化。如果你呢学懂咗礼仪嘅时候，你可以调教咗你嘅人际关系，亦都減少咗衝突啊！嗰種衝突就好似頭先你講緊，哇孭住個背囊，可能咧點解要可能要放低佢啦，或者擺喺前面啦咁樣。咁如果可能你撞到人嘅時候，咁呢啲衝突咁咪好容易就會顯身咗咯。咁所以減少咗衝突，你都化解咗你嘅矛盾啦。咁反而呢樣嘢，大家都會覺得尊重與尊重之間去保持住嘅時候咧，你嘅友誼甚至乎講緊你他日有機會合作。所以整个社会上面呢，礼仪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我自己觉得。 根据我的观察呢 Fiance，你说孭住个背囊入地铁呢，我自己就未见过话嘅产生冲突。通常呢都是被背囊撞到嗰啲其他嘅乘客呢，都是逆来顺受嘅。一般人都是咁样噶啦，好少话因为咁样而闹佢啊。即系虽然个心里边咧，其实可能系好不忿嘅。 系 但系咧，好多时咧系孭住背囊嘅人咧，其实都有分几种嘅。有啲咧就只不过咧系粗心大意啦，冇谂过个背囊咧真系会撞到人啦，或者咧喺啲咁挤迫嘅环境里边咧系占咗好多嘅空间啦。其实有另外一类咧，我谂系少数嘅应该，但系我都见过经常发生嘅就系、是。佢其實係有意咧，用個背囊咧去爭取多啲公共空間。 哦， 即係呢個同香港嘅生活環境有關嘅，因為香港人咧，每一個人咧，好多時咧嚇，一般嚟講咧，佢自己所佔嘅空間太少啊，私人空間。可能個居住環境好狹窄啦。其實香港人咧嗰個居住環境咧係全世界咧係最狹窄嘅。 係。 咁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下意識或者潛意識都好啦，就係當一啲公共空間嘅時候咧，佢就要佔取一啲公共空間。其實咧係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嚟嘅。 明白明白。 咁所以嗰个生活礼仪咧，就真系好有需要啊。个 系啊， 个礼仪如果系要有用咧，佢一定系要可以，一定要配合生活先得。即系譬如咧，以前根本都未有手提电话，点会有手提电话嘅礼仪啫？但系由于因为咧冇咩人有使用手提电话嘅礼仪咧，其实有好多好多滋扰嘅。 是 因为其实而家香港即是现代人可以说不是只是香港人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即活不了的如果没有手提电话。手提电话呢即随时随地只要是一有空闲的时间只要可以做的事他都是在看手提电话的。他是多功能的很多时间即譬如说你搭緊巴士啊坐緊地铁都好他很多时间就会争取时间去追剧。咁咧好多時都會開到好大聲嘅，唔用呢個咁嘅耳塞嘅。咁淨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已經都好騷擾到人。 絕對係啊、嗯！所以咧，你有冇發現咧？反而去睇戲咧，呢、這個戲院禮儀咧係教育得好好嘅、哦。原因就是你每次睇戲嘅時候，之前咧佢一定會焗住你睇一條禮儀嘅短片，嗯、就係講關於嗱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就唔好。响闹啦！你个手提电话， 唔好踢前面张凳啊！ 系啦， 唔好讲剧情啊！ 系啦，你啲光你又唔好撑住人哋啊！唔好食炮谷食到熟骨 声。 系啊，但系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好好嘅一个教育。咁而每次你睇完，你咪潜移默化咗，你就知道哦，呢一样嘢咧系做咗咧。 虽然几乎每一次睇戏咧，都系会有啲骚扰嘅。總是有些不是咁守規矩的人但整體來講啊他對於那個是啊看電影的禮儀啊是好很多即比起 用、啊、智能電話。但問題就是智能電話手提電話沒有禮儀可言的嘛沒有人教過的嘛沒有人拍過一條這樣的短片的嘛。 是啊咁所以這個。 其實現在你們那些禮儀課裡面呢有沒有講到這件事的 哦，其實好似你咁講啦，生活上面如果邊一樣嘢需要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可以去 要加入呢啲元素先得。 啱啊，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屬於叫做 netiquette 啦，即係話緊咧喺網上面咧點樣去即係做好個 proper 嘅禮儀，其實都係好重要啦。其實嗱，你諗下以前你打個 email， 即係好似你寫封信咁樣。你其實都是要有禮儀在裡面的你應該怎樣去稱呼人家啊你的結尾結束語是怎樣啊跟住你嚴格啲嚟講其實而家應該是你去用手機你發信息俾人哋嘅時候最好都有一個時間咯你不能夠太深夜嘅時候但而家通常都冇咗呢一樣嘢啦。咁另外仲有好多禮儀㗎喎譬如守時啦其實守時都是一個好重要㗎即係而家有咗手提電話之後咧，就反而冇咗呢樣嘢，你有冇發現？即 係因為有咗手提電話咧，所以咧係更加容易失禮啊！我唔係淨係講緊個公共場合咧，開到好大聲。譬如好簡單，就係學生上堂，特別係咧係大學生，上嗰啲即係所謂 lecture 嘅嚇，授課。咁咧，你留意一下咧，就係好多學生咧，都其實一路咧係聽課嗰陣時，一路喺度 check 手提電話嘅、啊。開會亦都係。咁呢個其實咧有好多問題喺度嘅，唔單止係禮儀嘅問題，而係呢個牽涉到嘅就係佢係咪可以專注，會唔會影響到咧嗰個教與學嘅質素啊等等咁嘅問題喺度。係。好多時所謂禮儀嘅禮儀就係做嗰樣嘢啫，但係其實背後有原因噶嘛。 啱啱啱，系啊，全部都系有个礼，即系我哋有个意识形态咧，去 back up 住，即系呢一件事情去发生，系咪？所以即系我哋成日讲紧，点解你礼多人不怪，你去懂礼节，你识得去个礼节嘅时候，人哋先至会识得尊重你、认同你，先想再同你去亲近你啊，甚至乎点样去再进一步。但系如果大家都系净系谂自己嘅一阵时候，譬如好似头先你讲紧。我开会啊，我咪只耳仔听紧咯。其实我做紧第二啲嘢。 Multitask 噶嘛，所谓要同时做几样嘢先显示自己系有能干啊嘛。 系啊，但我成日同啲同学讲就系话，你试想下交换角色啦。如果试下你出嚟讲嘢嗰阵时候，我哋大家咧都系担天望地啊，唔理你嘅时候，佢有啲咩嘅感受咧？咁、当佢出嚟嘅时候，佢就发现，咦，原来你个角色都系唔轻易做噶、哦。系啊， 同埋有阵时个礼仪咧系会被牺牲咗， 你即追求嘅其他嘅價值嘅時候，其他嗰啲價值咧，好多時都係嘅個社會咧，好鼓勵嘅，譬如效率咁。你就提嗰樣嘢係啱嘅 ，Fion， 就係咧話，其實唔應該咧好嘢嘅寄電郵俾人，甚至咧係用 WhatsApp 啊，或者係用電話傳訊息，其實都唔係咁禮貌嘅嘢。但係你諗下，點解咁多人咁樣做嘅原因，其實其中一個就係效率。因為咧你其實係幾時睇都得噶嘛。我唔係話 send 咗個 email， 我今晚可能三點鐘，因為我未瞓啊嘛。我 send 個 email 俾你凌晨三點鐘，但係咧我唔係佢即刻覆我啊嘛。只不過咧，我用意咧就係你一醒咗嘅時候，第一時間就睇到我 email， 咁你之後咧就可以咧係即係做需要做嘅嘢啊嘛。咁如果你純粹從嗰個效率嘅角度睇咧，咁係好有效率嘅一樣嘢嚟噶。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個禮儀同埋效率咧，當兩樣嘢咧係有衝突嘅時候。我谂而家好多时嘅，即系个取舍好明显嘅，都系效率。 系，不过我觉得好似头先你讲紧要贴地啦吓，嗰、那个贴地就系成日都系讲紧你会唔会谂到对方嘅感受啫。咁如果你知道嗰个人嘅生活取态，原来都系要即第一时间有， 佢可能都系想咁样。 系啦系啦，咁可能你即系，所以我会觉得要配合翻住个大环境而去进行咯。但系咧，你头先讲一样嘢，我觉得而家咧洗手间礼仪咧，即系都系好重要啊。有咗疫情之后咧， 系啊，牵涉到卫生 系好咗好多啊，嗬。就卫生都系我哋礼仪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噶。我最记得咧，我曾经有一次去大学嗰度做一个工作坊，咁我个老师咧就同我讲咗好多次，你记得同佢哋讲下卫生啊，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同一个同学 one to one 即系面见嘅时候咧，即系坐得好近噶啦。跟住佢话一个钟头咧，系不断闻住佢嘅口气，系觉得好难顶咯。系、啊， 所以戴口罩嘅系有好处噶，系嘛？避咗呢个问题嘅，起码。 不过大家而家都好想唔戴口罩，所以我觉得卫生啦，其实都好重要。譬如我哋讲紧翻去，即系就算屋企啊，你试想一下，点解我话洗手间礼仪咁重要？有时咧，大家可能喺屋企用完洗手间啊，跟住吹完头啊，可能咧好多头发碎啊，喺个洗手盆上面。但系你会发现有啲人可能真系完全唔理嘅，我整完咪算咯。但系有冇谂下下一个当你用嗰阵时候？佢頂唔頂一順咧？你屋企人可能喂爹哋媽咪咪幫你抹咗佢咯。但如果有機會你第時帶嗰啲出去，你可能同同啲同學一齊住嘅時候，有 roommate 嘅時候，要共用洗手間嘅時候，對方又能唔能夠接受呢？再者，你第時可能要成家立室，你即係你拍拖人同人同居或者結婚嘅時候，你再同另一個人生活嘅時候，你可唔人哋接唔接受你呢？所以呢一樣嘢係咪應該從小開始做起？當你養成一習慣。你根本上你去到边度好干净，我唔相信冇人觉得即系你干净系唔中意噶嘛，反而系个个都会觉得好受欢迎咁呢一样嘢系加分嘅事情嚟噶嘛。 咪有啲人受欢迎咧，有啲人咧就好多人避佢咧系有原因嘅。 不 过一路咁讲落去咧，我明白咧，你其实嗰个所谓生活礼仪咧，系一个对你嚟讲系一个涵盖一切嘅一个名词咁上下。好多時咧，我哋就會話，譬如你剛才提到嘅洗手間禮儀咧，就會講話係衞生啊、公德心啊、同理心啊，或者英文咧，我諗接近嗰個字嘅，可能唔係我最初講嗰個 etiquette 嗰個字，而係其實係 decency。 decency。 你係咪即係有 decency 嗰個人？其實好多時所謂 decency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你有冇從人哋嘅立場去諗嘢啫嘛？ 正確正確，甚至乎咧可以話係一啲好微細嘅嘢出發啦。當如果你識得用從點滴好微細嘅嘢開始出發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講緊見住於微啊嘛。當你每一件細嘅事情都做得好嘅時候咧，咁你大嘅事情咧都一定係會即係係唔會做得差咯。我只能夠講。咁同埋大家有時 不過啲細嘅事情做得好都好重要嘅。 是啊是啊，咁因为你会体贴入微先嘛，起码你会諗起咦呢一样嘢如果你做得好嘅时候对方你又会接受。咁件事情起码头先讲緊得加分啦，有时就係 0.1,0.1 咁样加落去㗎嘛。因为我最记得呢，我另外有一位即係 高层嘅老板咧，都曾经同我分享过，佢话咧平时觉得嗰个同事咧都唔错噶，都好想升佢职，点知发现有一次咧就出去饭局啊，即系要出去食饭，同埋甚至乎佢哋要出 trip 去公干，跟住佢就发现啊，我唔会升佢职啊。因为佢发现咧，原来佢出去食饭嘅时候咧，表现咗佢自私嘅行为啦，佢唔会理人感受，咁于是乎就系咁样牺牲咗佢自己啦。 今日多谢晒阿 Fiona 同我哋倾偈，有机会咧再问下你咧，第日饮罗宋汤同埋饮龙虾汤咧，系咪应该用唔同嘅羹？咁我哋见到面先再倾啊。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系啦，咁咧听日咧就系邓达志吴桂生医生嘅。題目咧就係聽不到的永別，咁啊，我哋聽只歌 ，Nora Jones 嘅《Don't Know Why》。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Out across theI would die in ecstasy, but I'll be a bag of bones driving down the road alone. 最快就下个月分批抵港嘅，顾问委员会都拍板成立咗临床专家委员会嘅，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